本能复印。保真今有金正夫人定相你比红榜破水高床高地当金驸马陈世美是他抛弃妻子杀妻你自问之作今有陈世美到案他不问敌对臣夫今是本府人定要生他一个水落石沉包公守得到命两帮水天的时候包公人喊杨子是死生让他一让七成师妹还是个病佛后章虽实实在在要紧神不得开向保证国家品貌生来极易清高替上冬日纪念方是欧玉教授既美分八十双目性光耀可以放恩惠哪块就高欧旅长序雄力飘飘对大恶塞塞真恶魔一日相掉身处的忙塞身龙兔遭以及四遭忙宝坐灯照凶牛大外有勾手千里风四中引得天赐美名标包公人底气大本人过病但是白公日公正黎明千里风四驸马交人并来王请不听公日公的更以在包拯扫到公墓中 有 杨伯法真那是妹押上堂堂 是他人捐去杨伯法真是妹押上堂妹走谁给我你够嘞吕布谋神是被阿德尔给打到米老下喂大人不法陈世美到 包公一把陈世美来一颗陈世美忙正我睡个米立好本来大姑是个乖丧事与牛高的位置可陈世美倒是身体力丁这个陈师妹到此打闹你牛就对浪下说嘛终于正和生浪下啊滚龙宝气概到么到开封府打闹你眼光里口出来那么中夫人呐、啊、身体大震带这个包袱但是动都不动口都不开捆都弄弄的老师你都进去阿哥帮我三万我一根鹅嘛包拯啊包拯要那杀死阴高了百万我你阿哥帮帮我所以你老去啊包公是用口里杀大个绝佳真是美 包子子 将你身犯不忠不孝不仁被抛弃妻子之罪 而今我再也飞，你身败的反面来是高阿婆在。当真呐、啊，想想想看风中，不是你我别离之际，你我尚能的见敌，你既凶顽，就是本宫有罪。你想想看风中，你难何问不得？呀呀呸！此乃看风府的公堂，有王法的所在，今有远高见相连，当堂告明人。 有 将远高见相连带上来。 啊，是 冯大人君愿高平相立当当，平相来啦。 嗯，是 大人身坐大堂，现在明你上堂啊。 是累了，那又是生子嘿，那很母兄的今日破夜死，不是风再跌到大米拉乡，嘚不伤是下回。听天大人得让，内部人心乡里困的。 心乡里，今有陈世美，一见到岸。你有冤情当你送来。 听懂您了老师，沈师妹已经大悟，所以乡里落个嘴帅位不足一个第一苦门，哭计沈师妹连了那大米了来可的要动鸭子，甚至叫娃子的，你下哪点横容，恨不得奔那去把你拼命了。我把你这群的夫妻人，你活得么啥子嘛谁的？见你娘三个至于夫妻，把你那两个为后不识字，然后样样三个出门。你是要老虎不吃的，奶奶，你到自家亲生女子弄这样上，那个娘子人哦，两个街上的心里下，又是难过，又是气，又是恨，我睁着眼睛吓他，告诉你是哪个女人。现在听见众人关在，一发又忘记，尽管告，我只要告，我哪不告你？大人，内部人与母不冤枉， 相爷休得流泪，有愿当面申诉，你方大了胆呀。 大人用兵 下牙风有一双。 嘿， 他是皮鞋呀，一双啊皮。 听不懂。功夫名下吹，故而他死人的三步大走。 今朝张大民扮演的中心是一笔，晚上郑世美让你给他当面，让你当面也听听。所以等到门我进乡里给这一番口舌无赖，在郑世美上面空口用阴柔，那啥是硬赖，总要动一动。我当年想想那样吃足了吃饭，来听听啊，抛弃糟糕，你要娘再不养，你打子女人要杀，那个人的人的气味了，一点点不了。望空读书人，我告为天子门生，长牛的呢，心想你。 是的， 本父应与你张世贞冤，你孙够一把。 是 真是美相恋之言而阔天难得。俺听见真是美看个人光心里好，再听见阿伟大不听，你定定要你后头里头出去，啥个后头？我怕后继去杀他一刀孟子的，我个张子平到古稀万分龙庭上，但这个后继哪是一个？那你才晓得，哦，后继自个死了杀他，为啥？你识字之后，后继则是放他之礼，你不能走来佛名下朝，自尽斗尽了三国的。陈世美想想，我该死，托人托那个王伯伯。我以为这个家乡后继是我的心腹，笃笃定定杀定下来问个，嘿，阿想知道出啥个种事体。再想想今朝桩事体还要苦啊，在锦乡里苦苦，你到宫里来当我帮的，你当我钢笔上古人啊，我当你的父亲，当你父亲啊，恩深义重，你苦了一双儿女迷了，那你当你的父亲，真是没想想你为父亲了，那个女人子啊心脏多得哪里一点，你外遇我是那个男人，遇我是那个男人，你就叫他开封府来告我，又让你要我死嘛？啊，为受夫妻之情，我还扣了儿女命了，就让你告得了吧？他这一口听着在日开王峰的养着两步不受到再多不人情，那是你死高了去吃不说出来，心里想怎么好？你在包拯那门里上，你安听见，我你都也不是聋吧？哪有这么听见？听见了， 听见了，当你母高，大皮子，本宫仗义失言，向你施公父母，他冒人官职，本宫有了结发妻子，怎能再到那日公帐为父吗？我请问你，离开宋府何得安宁，卷变红来？那开封府何得安宁凭啥呢？包公晓得，陈师妹长子来交往，都为了挖在玉帝。嘿，你不能说你都为了一点点不用说了，但是你挖在本府人判断安宁，就变神真的佛真。大皮镇既然立志，普渡安心，就变神真佛真。我请问你，乡里马镇官亲是否与他结发风亲？你变作何来？你变啥么？你一句闲话说你是我告诉你，你凭啥？好，进乡里，我去张台与你当面这对，难道不是真句？哼，你问他，你问问你可，既然他与我结发风情，你问他可以三昧六真道他作证？你问问你可，还有没人得当面了呢？掏空就你的那转我这小哥哎啊，红光军区的东京比量一千多里路，一我告你给他千里行男人来，那行男人来晓得要打官司打死美女一道来了，那转我还是蛮门手的啊，你上牛是这车的中哎，军区当时的两千里之隔，就是有了美人也不能到当作证，这个愚昧你还不能得到作证。好吧，好吧，有了美人不能到当作证，我与真人是人怎能服的？不证据你叫我哪可以服？老公听见证据没好，陈师妹，莫道你定要有了证据才能服罪张王？好，本府人普渡安定贴证的事，咱一去一干，不能去。你要证据呢，这个证据再难不能难，你拿不得。包拯大林城莽镇当面虎的，你看那啪多的，好啊！哎呀，真师妹中当面耍耍的，不耍耍，我为啥不要么子？当子什么？当子多来张龙门斗，听你不知啥么？现在一口。呵呵，风信啊，哪能对我去亲的去？等到风信没起来，我心底吹出来一口不可比吧？等到露出来一口，那真是没把面孔登日就是。啥人？真是没口气个两个死死高个死中人的，一口个逼近人的。俺家就是一夸这个风信是弄小的，啊，哎呀，面孔灯是亮，真是没一口的得水，顶风上那个带头浪，带头浪，向里爱起帐子， 不要死夸子爱天葬爱了耍不了头名字啊啊是的呀真是美都是苦扰子个封信个心我的别你的心跳不是爱情啊我的发火根本是真撒我真兵人让我种子今日的笑我想安慰上会离我种子娘你都开心开心要种今日是要第十块万分第十我是下不信但是我下和个风信分发出去我个风信下和之之我原来是想到的我想说新娘我第十五来一种少女了再高一点我已经种子上牛子我以为要考我个风信拿去死了李下一村里的米欧的带带的这么奇怪我个风信那分发去啊此时人为落在乡里去这风信哪会得落到人家里去今朝拿刀刚刚来出城来今朝拿刀刀米郎来出城来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真是没一想不想怀疑我个鸡米二了我哪里会有一张屋来我有来把张三阳商量张三阳小子农民不能做够几套新的因为我这个人光是高过上无事来个派人生了行李才别听我抓的定别叫那么我小子农民走上你想我去我的老人对老我去我的叫老那我才做那个地区一样我是做不了地里的老板张三阳上去我往地扶出来那么我拿出个扑灭火柴统统来作笨我说你马特子吧马我来个东西谁收在房东里大概张三阳叫分马的暗暗的行下面行六年行到东京来不吃那个来地里总刚七个张因为张三阳我们的铺衣裳在去不然要死一个要死一个来暗暗的不理解扑灭啊呆呆你下去摸到哪封六年行侬搿副辰光去乡里做啥做事啦？还是今朝当事体该搞？今朝把了当米郎，我有两只公鸡，一只认得清，有两只公鸡。侬搿封信一拿拿到当米郎，老实说，毕竟认得清清爽爽。真居落他人我遇了这风景心真得分明真是当日尊小女人今家来无神家事啊你不送我一生不落的美帮着啊帮着那封信落了让不能扣扣了我就听不到个扣现在信落了我睡那他们努力 好的。富贵必是真兵是军容，他抽一个头头，毛主席吃他没法铺开我肚皮。哎，真夸娘当心机，打一打倒是，抖一抖像汤豆，还有个满针之力，一疼。 哈，下一口就要这个了。也自夸这里坏的证据，哪哪办法你解决的？哎呀，大人，沈世美他大大坏的病症，这必是好事哈。 杨丽，休得担忧，顺过了。 是。 哼，沈世美，你好啊，大胆！怎堪奉公堂，私会证据，为大了的，老实对你讲，哼，本夫人早已了到归态，喏，你得亲笔示信，再认罪。 刚刚奉行，该当人自古的话吃了，现在该当人自古的，呸，吐出来。 你乱看 的看个封信正在时候 真实为天地是一副天地心为难但一口一挪出来哈 干嘛干的不是得名字都得要汤都是干的汤都熬的为汤里香为年好意这样子一样一不落并还用被开始来够够了你的干了火龙的子科技本真的是可不得命进去拖地子啊拖地子我枪不用了腰就挖出来了痛痛没了把气弄得狼狈好好吧你把这兵拿来一问他对 这奉天的圣心要拿让真品当今天的自的观看 这风水嘛要不往地去真是没想我要死垮的那我弄了分弄清少那么的那么那段是真是没个风水刚刚风差他风水你不可可可为啊可能死高的地我那死高的地你的言语风水跟来自家高公相得的死要等这真是那个别的笑吓得一死一死 爱的两个当时你死一口那口得出的也死一口 现在真是没爱死机了死一口那啥让我来打迷了死要留的打迷了但过数你心里面慌也是那急但是心里一慌一急了眼睛白火可能了这不是想谁要进草现在这是唐风真的心来了哪么晓得我真是没注意的这风水一路落到一身我讲别说这一想不要再不搞 今朝一不走还不许半道我论他的要有红根中杀老气就这样 我今朝出事体在那边挺吓人生那么难何其分散 也罢啊 今朝也不走而不许搬到我了他的要一定把周期一口口气挺吓人大风高举例哎不由那么扯腾那大明那么难说心胖个的又长处处出来努力挺吓人 上次那老子得的是死他姑婆的家里摆个死他爸爸给你杀个大老爷子我摆到江湖莫来龙哪但你对这顶不到是也做一个男子给你用着他车住了没有怕他娘就在一起向你身上敌人去了吧 哎呀哪里为什么比较狂这个鼻子狂哪来的你眼里想一定吃到一起你哪里的人嘚真的大贼 我住一口啪听到 问题了一想一 将各个的照片学起来，让你记忆大概都流血出来，那么你现在一口粉刷刷口里百万分百起来，来得及夸用尽寸当几条手掌揪出来贴第一张，要等你第一张了方便人分宝贝，你现在第二张忘掉了吧，不要再用不许动再急，真是没法教要说出来包公一向人真作然后台风府公大委用各种事的为当你要一动人地相安天王啊命 啊上 地相对亲王的身体怒沉马上一身奔风大群奔向欧沙王台下身上关龙老大抽出了魔顶让风暴身上一包牛大圣兵器的大小等到保安系统顶让发出一顿头真是没有这个人光说不动气两面两个他朝了年化非洲人本来有身体倒废就不带来包裹你来叫你等重新他非洲人身体被人逼了军人扣了你还够到家的国家本来有个父母你在头脑不刷刷身上不刷刷了哪能有上面那八心不是一样吗包公对子真是美真是美今天大怒奔赴人大大行此风里你身犯十行大众哎听本府爷便夺立地罪状真是没听什么呢哎呀真是没有地好好了少了听包公说地都上大了我有上的上了又上大的真是没救你的终于丈夫来丈夫了你上大的当中与丈夫来合丈了我随后背了那头哎听包公真是美 Thank you. 今后告诉了没几个过他了没几个我无论给他我也得不合一空难受啊对需要得命吃苦刚住香屋年是想一年啊真的年心里想年这样年子呢年子我还他生我还这个啊你这样我明白年我真这次呢这次在人家里可能都两三个了我哪里不叫别人东西我自家东西我牛好杀他们东西啊这边的牛郎水那么大的黑迷空的长一道水我还记得了皇帝了我以为可以一个记不着大人登功神令神下令是李凡的原告的原告他要向你请呀 哪里 听见个两声声可个吼真也蛮头天运的看了夫妻人文了看了那两个在革命了我只看了夫妻人文了我只看了两个在革命了我这样的努力呀这个年末的一切事情受了可那年事情要拉浪子了我一边想金箍豆腐我一边想开封想干那一张是你非得弄这样的你知得不宁你娘这个努力各车公门而且我要怕后期这大这孤岛让你娘这个事嗯不后期进攻我请下你来再试一下哼真正的你与夫妻之情在真正的与闺女之情在我当年总是不宁夫妻我啥事也不宁的道呼一天在真正的人老下你我也要告人告你了按照顶下你为了你相信那个手了我这样听那个手这样上那个道那么我不得心灵真的要送到你的水底下子我不得念书你了哎嘿顺势呗啊顺势呗我把你这个拉进给自己的侄子那也不是你的妻子你的妻子在人在乎当中心疯了是在给他们身体哈拉才走的大人大人啊 迎我家 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张建廷、张维珍弹唱的《秦香莲一折》。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已故著名洋剧演员金运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先请听《梁山伯与祝英台》《楼台会》。 鲜明，千和会，未央和会，接相未央会。 再请听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回十八。 同宋三年年多，连女都分不

天一天更加的多沉重啊哟。他的屋家人儿啊，这是阴天的事故，最后一面你都不能够有 梦中我红包叹了悲，哎呀要保重啊。师舅，你去看看什么事啊？哦，相公，隔壁邻女出家，再过两天应天要出家了。儿啊，你要保重。弟弟母亲，不孝儿又要言背叛啊。